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有 我。我们来吆喝一下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为了能让更多我们的听友们找到组织，能够找到我们听友群。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微信小助手，可以把各位听友们加到我们听友群，和我们互动交流，然后也多给我们一些意见反馈。然后这个微信小助手呢，微信账号叫 Big Little Gun X。 我们会把这个账号放在节目的 description 里面，大家可以直接 copy 过去，然后加这个小助手，我们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在里面跟我们聊天，也能交到很多朋友吧，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认识人交流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广告时间结束 进入今天的正题。 今天其实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呢，源于我昨天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到了，我朋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做一个性格测试，然后就发给了我。因为我们两个经常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鬼点子很多但是也三分钟热度的，他就说他经过这个测试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就说让我去测一下。去测一下之后，我就当时就发现我跟他的结果有85%应该是重合的吧。那个测试的结果他是说了很多分析，我个人觉得啊，对我来说其实有一些点说的蛮准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描述，但是我是看到了有一些以我个人对我自己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的一些点吧。然后我就把它纷纷又发给了几个朋友，在今天的时候我又发给了小璇，然后我就想说你也试一试。 哎，所以我是唯一一个测的不太准的是吗？ 不太准的，对。 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聊一下这个事情，关于测试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测试是什么。这个测试是 No Forced Choice 16 Personalities Type Scale， 就是一个非迫选的性格测试。大概呢，它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都是你在处理一些，无论是人际关系上，还有就是你平时有一些看法上，算是一个七分两表吧，就是你同意或者是反对，在有一些描述上去让你自己去选，选了以后它会给你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呢会告诉你你是比如说外向型内向型，还是你是属于很现实的，还是靠直觉的，还是你是逻辑推理型，还是感受的，或者是计划，还是展望型，你是属于非常高冷的人还是温暖的人，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几个维度。一会儿可以跟小儿我们两个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结果。对，从我的这个结果上几乎是100%外向，直觉是占到了52点几，也不是特别高啊，就是稍微比现实会多一点点。然后逻辑和感受的这个对比上，我是完全感受型。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也是有点否认的，因为我觉得我逻辑的推演的能力还是可以的，就不至于是完完全全是感受情绪型的。 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讲你有没有能力去另一边，而是说你 而是我在处理事情的判断上，对吗？ 对，就你的第一反应或者说你的偏好是在哪一边的。我觉得其实你是偏感受型的，以我对你的不怎么完全的了解，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偏感受型的 对对对。然后接着往下，就是在那个计划和展望里面，我大概是计划占1/3，然后展望占了2/3，在温暖和高冷这块是全部是温暖。在结果这个地方，我就挑着说我觉得非常准的地方就好了，因为我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 ENFP， 它的最精简的描述是不满足于稳定和安全，渴求创造和自由。我觉得这个点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准确。当然我觉得它本来这个创造和自由这个词就很大嘛，我觉得可能比较细的一些描述对我来说比较有用的是它在这个地方写 ENFP 的自尊依赖于提出原创解决方案的能力，然后需要创新的自由，如果被困在无聊的工作中会很快失去耐心或变得沮丧。我觉得这个点对我来说反正是非常的准确吧。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在这个 ENFP 这个里面是知道如何放松，是可以在工作时热情努力，但是也是理想主义者。我是属于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完美转换的这种感觉这个结果我没给你念过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这个描述像我本人吗？ 我对于这种测试结果，这个可以待会儿聊啊。 我会觉得像这种比较综合的，就是他会得出一大篇结论的这种测试，你总能找出一些特别像你的结果， 对， 就是在其中会有一些是特别符合你的，尤其是你又做过那些他是根据你自己提供的那些问卷问题的这个回答来给出的这些分析嘛，所以可能在其中有很多内容你会觉得哦，说的太对了，比如说你刚刚说你要选一些你觉得比较准的讲一下，那其实这其中已经带了你的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哦，我看到的其中有一些比较准，你就忽略了不准的那个部分。 对，因为我标出来的也是一部分。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哪怕是我去看你的结果或者是你来看我的结果，那当然因为我们回答问题的不一样，这个程度会不一样，但至少我会在你的报告当中也会找到那么一两句是跟我非常契合的，然后反之亦然。所以这可能讲的有点早啊，这是我对于这些测试结果的一些 interpretation， 但是如果你说你刚刚读出来的这些的话，我觉得跟我对于你的理解还是很像的，因为你自己都觉得像，那我肯定也觉得很像，就是你更了解自己嘛。对，所以我在看这些报告的时候我会比较辩证的去看嘛，我会觉得，对，我待会儿可以讲一下我是怎么理解这些报告的，但是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一个报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一方面啊，我可以先继续把我的结果说完，然后就像刚刚我描述的这些，还有就是包括后面的关于比如说是凭直觉还是凭现实的一些感受吧，就是可能更多在直觉这方面的，如果你是偏直觉的话，它可能后面会给解释一些你的表现或者你的行为。我觉得他在这个分析上对我的作用是说，如果正好我自己也有类似的行为的话，我会去想，会去再反推，比如说我在跟别人建立关系，或者是说我在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能大概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我当时或者是我判断那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相信直觉的，我是依靠直觉的。比如说他指出一个点，就是我这种 ENFP 需要小心的是，如果过于相信直觉的话，可能会对朋友的动机会有过多的揣测，要么就是期待，揣测期待过高可能会误读一些信息。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是因为我经常会去复盘，我基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会复盘我今天接触过的人跟我说过的话，我会在，我不知道这算重新解读吗，还是解构他们的话，我也不能说这个好还是不好，就是如果站在比较辩证的角度的话， 你希望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说这些话是吗？ 也不是说为什么，就是如果说好的一面，就是我可能情感上比较细腻，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情绪上波动不是很容易被察觉到的时候，我可能会在他的表现里面或者他的话里面意识到，这是好，可能算是细腻的一部分吧。如果是不好的话，就是我可能会过多的揣测别人在说这个话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有可能人家本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可能会以我的理解再去过多加工一遍。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有意思的，我有一点想展开聊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就在我们私下的聊天当中，我并不知道你会做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想了解你为什么要复盘跟别人的对话内容，在你讲之前我没有想过就是还可以做这件事。当然在职场当中我有时候会做，就是跟一些比较重要的 stakeholder 或者是我的老板之间，比如说今天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会复盘一下，但可能也主要是工作相关的，我可能从来没有复盘过说我比如说别人跟我讲了什么话之类的，所以我试图理解这个你做这件事情对你的 benefit 是什么。 不能叫 benefit 吧，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我复盘一遍我好知道我今天，这个角度很奇怪，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讲一下。我会觉得我在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些表现会触碰到别人的，一个是触碰到他的边界，或者是说有可能我说的话会伤害到别人，因为我有时候说话会说的特别直接， 就是比较出于当下的反应。 嗯，对对对对，话会来的比较快。 那我可以理解了，其实你做这件事情是在希望能够保护你和你在意的人之间的关系，对吧？就是不要让自己无意识说出来的话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对对，但是就还是回到，就比如说我在做这个复盘之后，其实我自己也挺累的， 因为同时你也会复盘别人跟你说什么，你有的时候可能就会猜别人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 对，就像他说的嘛，就有可能会误读或者是过多解读。 这点上我们可以综合一下。我常常就是如过眼云烟，就是说过了然后我就不记得。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可能既意识不到别人跟我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说我说出来一些话会不会对别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其实也在成长过程中在尽量的注意这一点，就是自己讲话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之前节目里其实也聊过关于你怎么去跟别人讲话能够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interpretation。 但是关于去理解别人为什么跟我讲一些话的时候，我可能有点我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永远不是他，所以他是很有可能会被误读的。哪怕方向一致，你也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当时他的所处所想到底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所以我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想去过度解读。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大脑承受不了那样的负担，就像你说的，就是这种复盘其实是会很累的。你在这个测试当中看到了这个结果，那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结果直接这样写出来，你当然知道你平时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这个结果写出来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或者帮助吗？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吗？ 我觉得分几个点啊，一个是因为它这个结果其实有点像那个 MBTI，它是会分很多类型嘛，然后我所得的这个结果是在公关型这个部分的。那公关型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讲可能会能让我有一个职业选择上或者是职业规划接下来方向的有一部分影响，不能叫全部，它至少能让我自己知道我可能更适合做和人沟通的工作，或者是说创造性，因为他确实讲的是说我很喜欢自己去原创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困在一些什么类似行政工作啊，或者是说例行的一些 repetitive 的那些工作里面。我非常不能接受重复性的那种工作，我更擅长想点子，或者更擅长去不断的接触 reach out 人的时候，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碰撞出一些东西来。原来我是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是更倾向于这样，那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会能够让我自己在这个方面就是有了理论依据，你知道吗？有这种感觉。 我理解你的意思啊。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这跟我刚刚讲的我对于这个测试结果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测试结果得出的这个结论能让你的相当于加强了你对于这方面不管是能力还是天赋还是发展方向方面的一个信心，或者说一个双重确认。那比如说如果你做出来的测试结果不是这个方向的，那它会怎么影响你呢？这是我会像我刚刚讲的辩证性的看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哎，要我先讲一下我的结果吗？还是我们再深入聊一下这个？ 对对对，你可以先讲一下你的结果，然后我们来讲这个结果对我们自己产生的一个影响。 对对，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是觉得我在这个测试当中得出的结果，大面上是不够准确的。 我可以猜一猜吗？你应该是，因为我不记得我们白天聊的那个结果，你应该是ENTP 吗？ 是的。 所以你也是直觉型对吗？ 这是我觉得它不准的地方。我可以讲一下我对这个结果的理解啊，就比如说他说我的精力来源是外向型，理性感性是逻辑型，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准的。就是首先我的五个全是百分之百，这个结果一出来我就觉得它太不准了。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所有的方面都百分之百的，就是肯定有一些， 但是外向内向几乎外向内向这个是， 对，我不是说所有的都不是百分之百啊，但是所有的都是百分之百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了一个极致，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少见的。然后就比如说信息处理，他说我是百分之百直觉型，这个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因为我有很多方面是属于现实型的。 哦，这个你还是我真身边唯一一个百分之百直觉的。你是不是哪个题选？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刚刚我也跟你讲嘛，在录节目之前我也跟你讲，就是这种问卷的设计啊，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当时答题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尤其是这一个问卷的设置。我以前做过一些其他类型的问卷，是它会做一些交叉式的确认，同一个问题它会用不同的问法。比如说你做了十道题了之后，他又跳出来问你一个跟之前类似的问题，但是不一样的问法或者是不一样的顺序让你去选择，然后这就相当于是去消除一些你在答那一道题当下的一个状态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上的不稳定性。 所以我觉得那种就相对来说要，就是那种问卷设计的方式就比这一个问卷设计的要稍微准确一些，因为这个问卷基本上是这种类型的问题，它是比较就是一道题你过了就过了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昨天做的时候也许有一些问题，我就是在有一些问题的状态下我可能也就随便选了一下。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结果啊，他说我的人格类型是辩论家，从辩论家这个角度我觉得有一些方面是我觉得还是跟我， 还是你本人， 对，是我本人，就比如说说这个不畏争议表达观点，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但是他还有一些关于辩论家的这个描述，其实我就觉得这跟我非常的不一致，我可能就不讲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像这一种测试呢，我不知道你以前做这种测试多不多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测试，而且我小的时候甚至有点沉迷这种类型的测试，就是我看到网上有类似这样的测试我就会去做。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就是小的时候是啥都做，包括那种什么星座测试我都很感兴趣，我虽然知道星座这个事儿没有科学依据，我也会去各种去做呀。我觉得当时我是处在一个我对于我自己的了解不够有 confidence， 我会经常去质疑我真的是这样吗，就是我需要一些外界的确认来辅助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我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我不太需要外界的确认了，就好像我看到这个问卷结果，我看到有的地方和我像，有的地方和我就是有的准有的不准，其实它对我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我足够了解自己，我不会把这些问卷结果当成一个要去佐证或者是要去左右我对自己的了解的一个情况。这可能讲的有点多啊，就是我觉得类似这种测试我的经验是大概分比较大的两类，一类是关于自己更了解自己，然后我也做过另一大类是关于让别人了解自己。我觉得那种问卷对我来说有一点意义的是在于它相当于是一个让别人了解我的捷径，比如说我过去的这两年我就做了很多这种类型的问卷，在上课啊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你把这个结果拿出来，我记得我做过一个就是很简单直接的，就是他会把团队里的人分成红蓝黄绿四个颜色，每个颜色有不同的偏向性或者是技能点或者是这种 teamwork 的一些偏好，就会分成不同的颜色的组，比如说这个颜色它有一些特质，比如说黄色有一些特质，红色又有另一些特质，那黄色和红色去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说比如说我是黄色，对面是红色，我马上就会有一些，因为在不是很熟的情况下 表达方式就可以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你就可以去考虑到说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互动方式会让对方更舒服。我觉得在团队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个方式是很高效的，因为你就不用花大力气去了解每一个人，我觉得相当于带了一个标签吧，你通过这个标签去快速的获得一些信息，然后去调整你自己跟那个人的互动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还比较有用的，尤其是我去年实习的时候啊，刚入职也是有一系列的那种入职的培训吧，其中一个也是做一个类似这样的测试，基本上我们公司的每个人也都做过这个测试，所以我在跟别人建立这个关系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会聊这个话题，比如说遇到同样颜色的人我们还会隔空 high five 类似那种，但你说我们是同一个颜色难道我们就是一样的人吗？其实不是，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快速的能够建立某种连接或者去了解对方的一个方式，我会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挺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自己要了解自己的这种测试，我小时候很信这些你知道吗，就是我就会说我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有别人认同了我对自己的理解的这种想法，然后也会很兴奋。然后现在我觉得随着我自己在长大，我不太需要这种外界的确认了，这是我对于测试的一个理解。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吧，我刚刚其实说了一部分啊，因为我今天其实也跟你讲过，你就今天问了我嘛，你说这个测试结果对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是说你原来就不了解自己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我原来是知道比如说我表现出一些行为，然后这些行为背后我是怎么想的，以及通过观察自己那么多年有一些事情它是有一致性的吗，或者就是我对于某一些事情的态度是有一致性的，或者就是我对于某一些事情的表现是有一致性的，那我自己大概有一个模糊的 框架是知道自己，比如说他说的外向型，肯定这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归类嘛，对吧？然后我今天就用了一个词，就是我大概知道了分类，或者是说就是它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能够让我知道 OK 那个直觉和现实是两个对立的，然后或者是互补的，逻辑和感受是互补的。在互补这个层面往上呢，我今天有跟你解释，比如说我之前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为什么是那样的人吸引我，或者是说他在哪些特质上跟我是互补的，跟我互补的这个点为什么能够让我迷恋吧。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在我昨天做完这个测试以后，我想到的对我来说比较有用的一个比较大的，不能叫好处，但是至少是能让我知道了。你看我的这个结果里面，逻辑型和感受型，虽然我是觉得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存在了逻辑和理性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讲，我的第一反应还是以感受来表现或者展现嘛，我可能就会需要身边的那个人他能给到的一些建议，是不是基于当下就立马冲动也好，或者是脑子一热也好给到的这种建议，然后他可能更依靠的是推理。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对我来说的一个意义吧。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你去快速的了解说，比如说我是什么类型，他是什么样的类型，那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可能是能够帮助自己做一个判断的。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这种，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讲职场，是因为我觉得在职场尤其在 初期的时候，因为不够了解嘛，所以这是一个捷径。但我可能对于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是交朋友，就是类似这种关系更近的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的话，我可能会警惕于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个比如说类似某一些测试的结果的一个标签。就比如说你测出来是这个什么 ENFP， 然后另一个人测出来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自己没有特别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掉进说，哦，我是一个这样类型的，他是一个这样类型的，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就不合适， 就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但实际上比如说那有很多人做这个结果，可能世界上有多少万个 ENFP，但是每一个个体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测试结果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它是一个捷径。但是我觉得我注意的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最近我在思考的，就是我们是很容易给别人打上一些标签或者怎么样， 标签， 对，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捷径，我觉得在初期的时候是可以快速获得一些信息。但我会很警惕说，即使是有一些人被打了同样的标签，但实际上这个标签背后这个人所拥有的那个精神内核，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更希望每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不同的 case 去看待，然后我也愿意花时间在这些比较近的关系身上，这个人是什么样，那个人是什么样的，跟他是什么类型的性格。哪怕是我觉得讲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哦，你是双鱼座呀，那你肯定会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 我这个标签贴的， 或者是哦，你是水瓶座，那你肯定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在对于人性的复杂就是了解不够深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那个标签影响的。你像我们讲星座，我们现在就能非常的清晰的了解到说，哦，这个标签打得太随意了。那像这些问卷的测试，因为你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有科学的依据在里面，对吧，所以它其实这些结果是更容易让我们相信的。你也看到了这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准确的点的，我觉得可能我会比较警惕的是，就是不要陷到这个，它仍旧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一个标签，只不过这个标签它的准确性肯定比星座要准一些，但它的本质还是一个标签，所以我会更 prefer 去就是了解这个个体是什么样的人。 嗯，我很同意你讲高效的了解，一个是初期判断，二一个是可能会能够提醒我，比如说我刚刚在说到就是在有一些关系的处理的时候，我会知道是怎么样是互补，然后怎么样去避免和他去产生正面的冲突，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去更多的关照他的感受。这个可能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出发我可以做的，通过我的结果和别人的结果对比然后我能做的。但是他表现出来什么样，我也很同意你讲是说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一个 case， 还是要通过跟他的接触跟他 的这个互动当中去感受更多。我还想补充的就是，人本来你的每个阶段的这个表现，或者是因为你经历的事情或多或少会影响你的性格的一些建立嘛。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差不多就是现在30岁左右，可能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格，但是还是会有比如说你在遇到一些大事小事上可能会改变你的一些想法。就好比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性格测试的时候，也不是每一次做每一次都一样，甚至都不是比如说它是一个小的波动，它有可能会影响你很多观念上的改变。这个昨天我也跟我那个朋友聊，就是说特别神奇，我发给了一个之前的朋友，然后那之前那个朋友跟我们两个还算接触的比较多，我就发现那个人的性格和我昨天发给的另一个朋友截然相反，就会去思考我是怎么跟这样截然相反的人互动的。而我不是在想是说他们两个相反我是怎么能跟他们成为朋友的，我是在想是说我在对待这两个不同人的时候，我的那个 互动方式有没有不一样。 对对对，互动方式的不一样。 所以有不一样吗？ 是有的，是有的。对我来讲就是后面几个外向和内向那个可能影响不大，就反倒是计划和展望那部分吧。就是如果对方是计划型的，我可能就会非常在意，比如说我们要共同去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去做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很早就提前跟他讲。但是在处理另一个朋友那个关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限约。 嗯，我理解。关于对待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互动方式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我只是说没有通过一个测试结果去 confirm 他们的之间的这个不同，但是我跟不同的朋友相处的时候，我自己肯定都是做自己，就是我们做自己那一期聊过，但是我跟别人互动的方式是会有蛮大区别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是我觉得我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没有去通过比如说测试结果去判断，而是我通过我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我对他的了解去判断的。我是会还蛮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和我跟别人讲话，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我给你发另一个朋友的一个聊天记录，然后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你就说你怎么跟他说话这么小心翼翼、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就是我用了一些很 是的是的 很那个就是委婉的措辞， 很客气。 对，我在跟不同的朋友，哪怕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在跟不同的朋友说话的时候，我是会有语气上包括我怎么讲话是会有不同的。我是基于对这个人的理，并不是说我都同样讲话他们就会不高兴或者怎么样的，而是说我希望能够用对方更舒服的方式去表达。就比如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了解我们之间这种沟通方式或者表达方式可能是比较契合的，两边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我也有一种那种 小心翼翼、 我觉得我不讲这么细吧，但是对，就是就不同的朋友他们会有不同的这种沟通的方式，然后我其实是会去考虑到说不同的人其实是有不同的偏向性。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我跟不同的人出去旅行，我在做旅行计划这件事情上 take 多大的 responsibility 我也会很不一样，因为对方不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根据对方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交互方式，或者是考虑对方不同的偏向性。只不过我不是很信赖任何的这种测试结果或者怎么样，我会更信赖我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就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探索，而不是依靠这个结果。 对对对对， 其实逻辑上我们是一样的，因为相当于是我昨天把这个发给他们，相当于是算是有了一个 feedback 去验证我平时跟他们的这个互动吧，而不是我是通过这个结果再去跟他们互动，我去想怎么跟他们互动，这是一个反过来的。我觉得 可能是这两年吧，我就是特别警惕这种给别人打标签这件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会的，就不是星座这种没有什么依据的标签啊，就比如说哪怕是他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他是擅长逻辑还是擅长什么，就是你会有一些标签在人的身上嘛。我会觉得我们从人的思维的模式来讲的话，标签是容易框住自己对一个人的期望的。我觉得我这两年越来越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不给别人打标签，而是我就说哦，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这是具体一个人的 case， 就也没有什么标签可以代表他。而且我会觉得一旦有了标签有点容易下结论， 就是一个标签背后可能就代表了你对这一个标签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或者怎么样。我们前两天有讲过，我会觉得其实人性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远非任何标签哪怕是多个标签能够概括的。就是我觉得人的大部分的精神本质是非常灰度的，就是它是很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也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我觉得我明显的从这个测试，各种测试的这种，我对待这种测试的想法上，我是明显看到了我自己的发展，我怎么理解人，然后我去怎么去处理我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有蛮多变化的。我觉得这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做这些问卷的测试，其实也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的，有的可能变得多一点，有的可能变得少一点，但我觉得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然后所以我会比较警惕这种偏下结论式的这种问卷结果。 我想说啊，因为我做用户研究，其实很多的研究方法里面我是会用到问卷的。某种程度上，我为什么会信赖它的信效度很高的这种问卷呢？因为我在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可能这个是修正过的啊，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NFC 的这个问卷，但是 MBTI 那个确实是就是验证过很多次的，然后它那些维度确实是它有足够大的样本去验证这个 skill， 所以我是基于这个角度，我也会比较相信它所呈现出的结果，但是因为这个是改版的，所以这个我也会有一点点存疑。 我理解。哎，这个话题其实我有一点感兴趣，就是因为你在这方面比较专业，我想稍微聊一下。就是你觉得问卷这件事情啊，我非常非常的信赖问卷在统计学意义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发一个问卷，它有一个足够大的 scale 的时候，它的统计学结果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就是我是很信赖统计学的。然后比如说它不同的结果之间的分布，呈现出来的所有的这些 profile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呀，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比如说 segment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信赖的。那你会觉得 apply 到一个具体的答问卷的人身上它还准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问清楚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一直觉得统计学意义上的这种结论是用在群体上它肯定是准确的，但是我会非常的谨慎把它用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理解的偏差，哪怕这个问卷是他自己答的，你放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的时候，它是都是有可能有偏差的或者是不准的。我不知道我这样想是否合理，就是我没有想过这个角度。对，你刚刚一讲我会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是在非常严格控制它的 scenario 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把各种变量都把它框在一个我们可以可控的范围内，即使让它去填这样的问卷，也一定是它完成了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在那个任务的场景下当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这个肯定是如果你非得要从这个人他当时的，他一定会有他个人的因素，比如说他可能当时进来的时候心情很开心，要么就是他进来的时候可能遭遇了什么，就是成绩不好然后挂科了，就是这种，我是说在学校里面做实验这种啊，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其实尤其是在我们在做我们这方面用户需求或者是说用户调研的时候，对于他之前的一个情况，我们能确定的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可控的就是他的一些非常客观的信息，比如说他的年龄性别然后什么情况啊，就是这些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量表是专门去测他情绪的，去测他当下的情绪的，而且是会一直就像你说的交叉去问的，也不是说只问他一道题再会去做一个综合的评判。但是以我们这种研究方法来做的一定是在非常严格的实验环境下。那如果放在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白皮书上做的那些报告，然后它可能统计学意义非常大，几千份然后就是街上乱撒那种，那可能其实意义并不大， 就是对于个体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 对，或者你就只能去解读一些，假设举个例子啊，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年均收入是多少，就这种问卷其实不涉及他就比如说当下的某一些反应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不含主观判断的一些 对 问卷，客观信息肯定是不会变的。 对， 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我自己特别的警惕这件事情，就是人们倾向于其实用一些统计学上的结论去给个人打标签， 我特别特别的警惕，就是我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容易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比如说你属于哪一个 group 的群体，就给他打一个标签，这是个特别容易做的很高效的事情。我也是这两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这种 bias 可能就是无处不在。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什么年龄、什么性别、来自哪儿、做什么的人，然后一下子脑海中就有一个自己构建的一个 profile 就出来了。我觉得从统计学意义上，这个群体可能会呈现这样的一种偏向性，但是没办法把它套到任何一个个体的身上。我会这样觉得，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是一个 outlier， 所以你如果用一个群体的结论给它下定义的话，就会比较危险，有可能会大错特错。我们是怎么从问卷聊到的这个？ 这其实也是在说明我们对于就是这种问卷或者是测试类的一个态度吧。其实你像刚刚你说，就是再回到我们本来自己提纲上的问题啊，就是你说你做过很多这种关于性格也好、职场也好、各种各样的测试。那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很少去，除了我的，比如说我的工作里面、实验里面，就是这些东西之外。因为我在工作里面我是去设计这些问卷或者是设计这些量表的，我就很警惕，我很避免平时再会去自己再去做一些这种东西。之前是因为我本来可能也是觉得，我之前也没有觉得我想做这种对自己的解读，我可能当时也是懒，就原来也是懒，就没有特别想了解自己。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原来也没有特别想要 分析自己是个啥情况。 Dig into myself， 对对对，是的。 哎，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在人们成长的相对初期的阶段，就是在自己对自己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做一些测试其实是可以 帮 助自己了解自己的。对，只不过是你要辩证性的去看这个结果。就不要说一个结果出来哦自己套进去了，就是永远不要自己把自己套到某一些结论当中。但是如果某一些比如说测试的结论能够帮助你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自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意义。就比如说我看到我的这一个测试结果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就是比较了解了，所以有一些是很不对的无意眼就看出来，对吧，这不是我。但是就比如说有一些方面对自己还不是很清晰的话，你在看到它上面的一些结果或者结论的时候，其实可以去辩证的思考一下，诶，我是不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那我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让自己去深入的了解自己。 其实对于我来说，就像我刚刚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对我的作用或者对我的意义，就是能够通过本来我对自己的洞察再加上它的这个结果，然后如果是可以双向验证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就像我刚刚最开始讲的，就是可能给我自己本来对自己所塑造的或者是我以为的那个自己去加一个理论的基础也好，或者就是双向验证，能让我在之后比如说我在有一些，就好比说啊，他最后给我个 ENFP， 他其实是公关型，公关型就是可能会比较擅长和人打交道嘛。然后我也发现了，其实我平时是很喜欢跟人接触，而不是坐在那儿敲电脑，坐在那儿写 paper， 就是这个点上我觉得是双向验证的。 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或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像的孤独患者。 着需要人